情悠悠，盛开独挑晚海鸥。冷风细细爱一柔，泪水闪落，哦愁更愁。往事一去难回首，亲密爱人难相守。曾经我们十指口，如今爱已水波流。想你想的泪啊流，盼你盼的啊泪流淌。相思渡口，默默在守候，只为今生跳板海鸥。冷风细细爱一柔，泪水闪落，哦愁更愁。往事一去难回首，亲密爱人难相守。